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嗨，我是阿千啊。午夜惊魂这个专辑已经成十几日没更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友讲一声，大家久等了。今日暂时仲未有新的故事啊，但是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奇妙的现象。这条音频已经听了成50秒了，相信大家都听出来啦，我把声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由上个月中病了一轮之后，把声就开始变得奇奇怪怪了。一开始先是失声，头半个月呢我是完全讲不到嘢的。当时我朋友仲系都要打电话同我倾偈，确认我系咪还活着。我就全过程系用咁样嘅声嚟同佢讲电话噶，连续讲咗半个月。后尾慢慢咁又开翻声，但系就好似我而家咁啦，把声系断断续续噶。包括我而家跟紧嘅另外一个专辑《盗运风水铺》。把声其实都是跟现在差不多的啫，就夹硬谷住一啖气，去将那段话一段一段地将它录出来。这个月其实我都已经比较吃了，因为之前录一集半个钟就搞定晒了，现在录一集要个几钟啊，因为我每录几句就突然之间会失声，我要停一下，饮啖水，唞啖气，然后再深呼吸，然后再重新来过。这个时候呢，我把声就稍微可以正常一下。好了，我讲了大概十秒了，又开始失声了。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晚黑九点几、十点几的时候，真是很突然的。我开着个咪，讲下讲下就会突然之间就好像有些嘢黏住我的喉咙咁样，逐渐出唔到声，然后就变成咁样。然后我就同其他主播提起咗呢件事，盗运风水铺嘅男主角阿毛爷就用一个好科学嘅现象解释咗一下我嘅呢个症状，叫做鬼捻颈。可能因为我前排讲鬼故讲得多啊。我怀疑我家附近已经住了很多朋友仔的了，每日晚黑到了九点零钟就开始走过来我间房度来探我，来抚摸一下我的肌肤，然后就会导致我很短暂地哑了。真的很神奇的、哦、我前几日开始就在测试我这个呢究竟是喉咙有问题啊，还是气管有问题，抑或是跟空气有关呢？然后昨天早上我倒屎那么早就爬了起身，开电脑开咪开始录音。我惊人地发现原来我早上是开到声的，把声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我还是不信邪、啊。到了晚黑我又开始录，因为朝早都得了，咁晚黑肯定得了，是吧？我已经好返了。但一到了晚黑又是到了九点几，我又开始鬼捻颈了。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头先在十点钟的时候，由于讲不到嘢，顶佢唔顺，我漏夜炖了一个冰糖炖雪梨。讲到这个冰糖炖雪梨有几搞笑啊。我切好晒雪梨，落咗镬㗎喇，已经炖緊㗎喇。到咗我想落冰糖嘅时候，发现我屋企原来係冇糖㗎。於是晚黑十点几，我开住我嘅小摩托，即刻冲咗出去买咗一斤冰糖返嚟，继续将我嘅雪梨炖好，直至到我录呢条音之前，我先至吃完我那碗冰糖炖雪梨。吃完之后我惊人地发现我又讲得翻嘢了。 但系都系比较断断续续咁，一时讲到讲几句之后又讲唔到咁啦。好啦，以上就系我嘅全部嘅症状。有冇一啲见过呢个症状嘅听友，或者系曾经有过咁样嘅症状，后尾又医翻好嘅？又或者系识得一啲老中医啊？咩红黄绿蓝医生啊等等呢类型嘅朋友，帮我分析一下我呢个究竟系咩情况啊，我仲有冇得救啊。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系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关注千般风流，听更多鬼故。再见。